谭妹知点解我哋有布甸食啊？ 唔知咯， 因为要多谢咧，我哋一位好嘅朋友， 系 糖友方，专门提供无糖同埋低升糖指数嘅有机健康食品，适合糖尿病人食用。 但系佢 OK 喎，都甜嘅。 嗱，点解咧？用呢个有机蓝色龙舌兰蜜，就可以代替平时啲白糖黄糖。咁有咩优点咧？第一，四倍甜味。但系咧，仲系保持嘅低升糖指数，食咗之后血糖会突然升高， 即系味觉觉得甜。 系啦系啦系啦，做好多产品噶，除咗头先食嘅布甸咧，仲有曲奇啦，仲有啲饮品啦，仲有蛋糕。 哇，咁多！ 系啦，所以如果各位朋友想买啲咁嘅食品咧，就可以去。 可以自己整噶？ 冇错啦，佢自设咧系有自己嘅食物製造工場， 是 已經有呢個食環署的合法的牌照了。 勁啊，好啊。 地點香港新界火炭坳背灣街45-47號喜利街工業大廈11樓坳室，詳情可登入 www.initems.com， 電話查詢3698-1219， Ricky 先每月是有優惠的。 咁犀利，咁即係我都有啦。 讓糖尿病友們尋回甜的滋味。 好，大家好，我是正正經經悶到抽筋講到就講人多唔講，哎呀，我甩咗中間四字。 正正經經悶到抽筋講到就講人多唔講，冇人 都就講人多唔講，冇人唔講，冇人總之，總之 Bonsoir Bohemian 劈唔到嘅 Jackie 風，呢個係一直在線或者追求在線嘅 Recordsin.com.hk。 好長啊，我節目名，好長，可唔可以唔好講我節目名啊？ 好啦，開始呢個2月8號晚嘅北上頻道，今晚呢就嘩，我哋好夜先錄音，咁得返我呢同埋阿迪喺度。咁我諗農曆年都挨住農曆年都差唔多係咁啦，今晚呢就冇咗刁文流嘅，刁文流應該都係去玩啦。咁我哋擺到星期日夜晚先錄音啦。是不是去完屯門啊？的你 我竟然冇去 冇去屯門係啊。 哇，我俾人，如果我去會俾人笑咯。 俾人笑乜嘢先？ 叛徒。 叛徒唔係話咁樣諗埋咁嘅嘢。咁啊唉，每個禮拜日呢，你打開個 Facebook 呢，或者你睇下新聞呢，想有啲反胃嘅感覺。咁啊呢、這個禮拜就其實都啲個零禮拜都係擾擾攘攘啦，因為都挨年近尾，咁就國內有好多自由行嘅朋友呢嚟香港辦下年貨咁樣啦，咁上水啊、屯門啊嗰啲呢就所謂重災區，咁今日呢就喺屯門呢就搞咗一日，即係整整成個星期日日頭就搞到夜晚，咁有啲遊行示威嘅人士啦，咁組織嘅有啲有熱血公民啦，有呢、這個有個叫咩話本土乜槍話， 本土 咩話，哇好 鬼，本土民主連線好似叫， 係又嚟過， 希望你冇記錯啦，本土民主連線啦，唔知係咪啊？ 好似係， 可能係啲咁嘅名啦，咁仲有啲咩？仲有啲咩？咩屯門人屯門事啦，唉，真係好鬼煩。 咁應該屯門鳥啦， 屯門鳥咁而家問題咪就係屯門鳥囉，咁成日咁又示威啦，又遊行啦，咁跟住又去下巴士站嗌下口號啊，搞下嘢咁樣啦，咁跟住就挨晚傍晚呢就走咗入去是不是應該屯門時代廣場來的，應該是 附近啦，附近啦， 好像不是上了入面的 喎，即是我講是應該咁樣講，係屯門中心嗰度呢，即係你搭960呢落車呢，就係嗰辣嘅廣場嚟嘅，因為嗰搭你叫咩屯門市廣場，跟住佢係搵天橋博隔離嗰個就叫 即係屯門時代廣場咁樣，類似有好多唔同名嘅個頭係。 咁大家就體諒下我哋兩位啦，因為我哋就唔係，我哋唔係屯門人，咁所以就唔係好清楚入面啲事嘅。咁啊睇新聞就總之喺個商場入面啦，咁啊哇今次都即係幾過癮㗎喎，即係算唔算係首次呢，就喺屯門市廣場入面呢，警察就施放呢個呢胡椒噴霧。咁我哋見過晒好親切㗎其實啲畫面呢，不過就全部轉晒室內咁解嘅啫。就譬如有舉起嗰啲紅旗啊、黑旗啊、黃旗啊咁樣啦。 紅唔係冇黑旗，你唔好亂噏啊！黑旗另外㗎。 Oh, OK， 黃旗同紅旗。 咁啊，咁都好輕騎啫，食下胡椒噴霧，咁啊，起碼冇放催淚彈先。 係啊，嚇、啊！唔係我即係，我就係即係我覺得斟酌一點嘅啫。係，其實 斟酌邊一點啊？ 係你咁樣即係你咁樣。搞个意义在于喺边度先？ 自在喺边度？发泄下咯，发泄下咯。即系嗱，如果我代入去嗰啲示威者嘅心态，就系个政府唔理我嘛。咁就其实好多关，亦都过往有好多关注组等等噶嘛。咁表达嗰啲声音，咁我谂呢、這个嗱，即系。好難去即係去分對與錯嘅 ，OK 嚇、啊，即係睇下你企，即係睇下你係咩嗰個你係咩嘅身份啦、啊嗯啊、等等啦、啊。咁譬如話你話屯門人有切身嘅感受，咁其實呢個我哋都理解。 唔係你理解嘅， 我哋都呢幾年啦，譬如話其實已經都唔係淨係喺屯門發生過啦嚇、譬如話銅鑼灣、旺角。跟住到譬如話上水、或者就算油尖旺咁、其實好多住喺唔同地方嘅香港市民其實都經歷過呢 一個內 逼爆嘅感覺。 逼爆嘅感覺。 係啦、每個禮拜放假嘅時候發覺嘅自己個社區即係多咗好多人。 係啦。 多咗好多拖劫，其實唔淨止屯門㗎， 我住嘅 北角區一模一樣啊，呢、段時間都係咁樣㗎，一落街行都行唔到㗎、跟住你發覺好多人都係帶曬拖劫啊，成條街都係逼爆，都係呢啲感覺嚟，咁所以即係我諗即係。我諗譬如話可能特別屯門嘅情況更加嚴重囉，咁、所以即係大家即係喺屯門嘅居民就有啲忍無可忍嘅感覺囉。 咪從即係點樣講呢，從今日新聞嘅片段啦，因為、即係我哋都係睇返啲香港啲本地新聞嘅片段呢、暫時未去觀察到即係網上嘅片啦 ,ok, 咁樣講啦。即係你見到今日係先係可能喺屯門區附近一啲藥房度 ,ok, 咁然之後慢慢撚落去，就撚到去巴士站，然之後再去一個廣場，即係去到一個商場咁樣。 巴士站就示威過好多次㗎啦。 係啦，咁即係你俾 深圳灣嗰架嘛。 你俾我嘅感覺係嗰個表達嘅方式啊。 表達方式。 即係個表達。 你覺得係有問題？ 我覺得好有問題。 好有問題。 你即係你我。都係形容套返落去，就係、是、我三個禮拜前睇黃飛鴻嘅時期，你等於八年教係冇分別嘅。你俾佢感覺。 咁你覺得有問題，咁你覺得點樣表達先冇問題？ 你其實喂，第一樣嘢，你表達嘅時候，你有硬 ，OK， 當你呢通硬嘅時候，你有軟嘅手法㗎嘛、可能你喂你冇㗎，你唔係下下拉可能百幾、二百或者三千幾人落去，我唔知幾多人數啦 ，OK。 二百有咯，即係一句稱係二百人到。 當二百有到啦，你係可以用另一個方法嘅形式㗎嘛，例如派啲宣傳單張，例如去洗樓係咪先？即係你有好多嘢可以做。 洗楼洗咩楼啊？ 洗屯門区 唔系咁，你而家针对嘅系啲自由行嘅人士 咁，但系你要 佢哋系特登，譬如话五六日 weekend 落嚟扫货噶嘛吓，咁同埋就系、你见到譬如话仲有针对啲咩咧？示威者系示威嘅人士系针对，仲有系啲商铺咯，系咯，譬如话其实呢个零礼拜多次发生呢、這个纵火啦吓。 林友啦等等啦，咁仲有就但屯門居民就話呢，即係呢就唔好全部入曬落去示威人士嘅數入面、 嗯 啊、即係而家警察都拉咗人嘅、 啊、 但警方拉咗人其實都冇好好即係清楚解釋究竟啲人嘅身份係乜嘢，咁有但據報呢，即係對我有啲我聽到啲屯門嘅朋友講呢，就話喂你唔好全部仲入曬落去示威人士度喎、嗯，其實可能係啲利益關係嚟嘅喎，利益瓜葛嚟嘅喎，嚇可能係黑社會 有好多啦， 爭地盤啊， 地下嘅嘢啦， 係啊，即係因為 地上嘅商業嘅活動啦、 啊，地上商業活動係有地下操縱啊，等等啊咁樣，咁好複雜嘅，即係成個一個好複雜嘅問題嚟㗎嘛。咁、嗱，咁你咁即係 back 翻去頭先你講啦，你話即係你話你覺得今日譬如話。擾擾攘攘嘈喧巴閉嚇、嗯，即係 但你同你 好有問題。 你從另外一個角度派 傳單、嗯、，OK， 都可能係一個方法嚟嘅。 你從另外一個角度去睇嘅就係話，第一係咪即係你會觀察到噶嘛、嗯？你搞咗已經唔係一劑噶啦、嗯，你都已經可能數落去其實係第三劑噶啦。曾經喺尖沙咀、旺角咁，然之後 旺角嘅一個時係紅衛兵啦、 啊，伸延到屯門啦、啊、，OK。嗰、那個那個理念同嗰個手法嘅係，你會感受到有幾多人去接受你一套嘅形式噶嘛？ 啊、 即係你唔會按，如果真係好多人去支持你，你表達方式嗰套嘅時候，個、啊、第一次就200，第二次就400，第三次就3000噶嘛？你唔會次次都係百零人咁樣左右噶嘛？ 哦、啊，咁啊，如果你從呢個角度睇，就又睇翻， 而你要 以前可能就吹下雞都話二三千噶喎。咁啊，反而調翻轉嘅，最初係二三千，後尾就六七八，跟住啊三五八，咁啊到而家可能就二三八。 而你去 OK 呢個咪等於即又要用翻雨傘 市場問題啦， 係啦，呢、這個第一樣嘢啦。第二樣嘢你又要用翻個雨傘嗰個運動嘅角度去講咯，就係、是、話 OK 雨傘係好大型嘅，我哋阻住成個香港市民嗰個交通嘅網絡嘅，但係你要解釋俾人聽，我哋點解要咁做嘛？ 啊！ 而家個問題係嗱，好老實講，如果我當我住喺西環啦，老實講，我難得有一日放，你要幻想我真係本地嘅香港人，我土生土長，我媽都係香港人嘅時候，我難得有一日同我爸媽飲茶，禮拜日突然發覺成班人 火燭啊！ 唔知做乜嘢事， 走啦走啦，疏散啦， 跟住你又 都冇人， 你又引撚到，你又引到啲警犬過嚟搞事，又要封路，你要屯門，我曾經 周圍都係胡椒噴霧嘅味道， 我曾經都行過，即係老實講，嗰、那個 area 係咩？就係、是、你要經天橋嚟行嘅，你地下呢、那個嗰、那個地面個交通運作咧，其實好撚煩嘅 ，OK， 你封咗嘅話就唔知兜撚幾撚大個圈，咁、其實你當然啦，你會阻到一啲日常嘅市民嘅生活啦，係咪先？咁你要解釋俾佢聽噶嘛，係咪先？即係我覺得嘅係，喂，用下另外一啲方式咯， 啲方式 係啊，你可以嗱 ，OK， 你俾人屌過去都係咁，冇錯啊，可能今日上曬電視新聞啦、啊，又繼續插。即係插呢班嘅人士就係話：我屌你咪又繼續喺度爭影相機、爭美光燈鏡頭係咪先？咁、既然係咁講，唔好俾位人入，咪就係揾啲另外啲方法咯。係、啊， 我覺得嗱，好難講嘅個問題，其實真係好複雜， 好複雜， 非常複雜嘅。即係你唔可以怪罪曬落去啊示威嘅朋友咯。雖然即係我同你都覺得，即係我又可以認同你嗰種感，即係我理解你嗰種感覺嘅。即係譬如如果調翻轉，我住喺屯門啊，如果我除非我有份參與示威啦，係咪？如果唔係，我又會即係覺得，喂，我好地地一日放假一日咧，就又搞得到咧，即係精神衰弱啊咁樣。我唔理解嘅。咁但係個問題，我諗你又唔完全唔可以怪住曬落去啊示威嘅人士啦。啊，當中亦都應該有屯門嘅原居民嘅，一定有嘅，係咪先？咁但係即係我諗就幾方面啦。即係首先就係話。今時今日所有各種嘅社會問題都係㗎啦，即係我哋同個政府嘅溝通係閉塞咗㗎嘛，咁個政府亦都即係喺我哋眼中係冇嘢做到嘅、，OK 嚇，亦都應該有啲嘢佢做嘅，應該佢又冇去做到，即係我哋成日都講㗎啦，就係、是、譬如話，即係係咪可以喺嗰、那個即係你有好多嗱，譬如話舉個例，你可以喺嗰、那個出入嘅 喺嗰個入境嘅人士嗰度嗰個層面去控做一啲控制啦，嗯、但唔見佢有做啦。又或者係譬如話，喂，你好清楚啊，如果啲人落嚟買嘢嗱，佢又唔係賊嚟嘅，係咪先？清清楚楚係買幾多嘢嘅。咁你咁你咁咁咁又仲簡單啦。咁、你胡蘇珍屌你老母曾俊華係咪應該又做啲嘢咧？係咪先？你咁撚叻啊，成日淨係識加包煙。系咪先？咁点解你唔可以话喂嗱？所有内地嘅朋友落嚟买嘢，我唔理你啦，我唔理买乜撚嘢都好嚟噶、嗯，买奶粉又好，买米又好，买金沙朱古力又好，一过关咧，我就抽你 抽上咯，百分之十咯， 抽你百分之一百噶啦， 系咯，十 我喂十啊！屌你乜你包烟咯，你包烟可以加咁重手啦。咁你而家你喂内地嗰啲朋友不差钱嘅、啊，你夹系咪？咁你系咪加个重税？你嗱咁你。你就算你控制唔到個入境嘅人數，你喺翻個出境嗰度做翻啲嘢，咁係咪香港人條氣又會鋸啲啊？ 你 鋸啲係咪先？咁起碼嗱，咁即係如果你話，你話如果你啊，你大條道你加咗税啊，呢啲粵語公民呢啲人都走出嚟搞事嘅，咁起碼你政府都大條道理啊！喂，我做嘢噶咯，喂大佬嗱，我而家加重税，咁你俾人都唔俾人落嚟買，喂嗰啲税係我哋香港嘅。嘅收入嚟嘅，系咪先？咁你系咪即系阻住大家揾食先？ 好似雷 咁啊，大条道理咧，系咪先？咁你好多嘢，其实好多嘢可以做噶嘛。 同埋嗰个检查嘅系，我相信你照嗰啲物品嘅时候，你 X 光机一照就照到噶啦。而第二样嘢，我哋个 实走唔甩啦。 我哋搭深圳地铁知噶啦，系每个人规定一定要摆个包上去照噶嘛。喂，系好捻扰民啊！但个问题，你解释俾人听嘅就系、呢个系为我哋带嚟库房嘅收益嘅，个库房嘅收益系真系拨捻翻落去啲长者啊，有需要嘅人或者你解决劏房问题，我觉得香港人会接受。 系， 即系你，我都系嗰句，无论个政府又好，或者啲反对嘅人士都好，你都要去搵个理由去解释啲俾人听嘛。而家两方面都冇， 冇噶， 冇嘅，大家都冇。 唔系，咁你变咗就即系，所以好难去怪。任何一方啦，譬如话你再又放长少少双眼睇啊，嗱、咁你有一嗱，其实早嗰排咧就冇乜人留意啊，即系嗱阿六八九啊走出嚟咧就已经又晒个介事咧就宣布咗啦，落马洲嗰度咧就唔知整咗层楼出嚟，整咗层出嚟咧就整嗰个叫做即系类似即系。購物城咁樣㗎，喺落馬洲嗰度整㗎嘛。嗱咁啊，嗱睇佢整咗出嚟，又可唔可以解決到嗰啲屯門啊、上水啊、油尖旺啊、銅鑼灣啊，即係有冇一啲舒緩嘅作用走出嚟咧？咁呢、這個嗱呢、這個又要稍後睇啦。咁、但係你見到就係、即係呢個問題你係好難搞㗎嘛。 同埋嗱第二方面，一係就玩啲咁嘅嘢啦， 係 即係俾條橋。即係香港政府啦，唔理你係乜、就係總之外即係嗱，先解決咗一個問題先啦、就係唔撚係香港身份證先啦、逢入境過關羅湖啊、落馬洲啊、黃江啊、機場都好搭。包埋你搭船，包括中港码头、尖沙咀同埋呢个细环都好啦。 所有关口咯， 所有关口入境人士，屌你全捻部收个入境税系1000蚊一位嘅，你有个成本喺度，即系我都话你做乜嘢都好， 系啦系啦，你过去你过去都可以咁解，你过去都可以噶， 你所谓嗰 个人头税咯， 系啦，即系你个政府你系用一啲 系啊 一啲措施一啲施政去控制噶嘛， 同埋你唔收系笨柒啊嘛，你收啲大佬唔会投诉得好重噶， 系啊。 最多係咦咬咬兩句咁，喂煲叉請㗎嘛，都話過你用煲叉請呢個 concept 就得㗎啦，係咪先？你而家但即係你而家令到香港人最唔鋸嘅就係、喂，點解佢哋享受嘅待遇同我哋一樣嘅呢？係咪先？喂，即係好低成本㗎啫，佢啊咁求其買幾個拖夾。啊咩符合而家大家都識㗎，符合嗰個入境處有規 巴士 公司、啊、有一個有規格嘅 一個箱嘅 嗰個嗰隻、喂嗰隻就已經 搞掂， 係咁就搞撚掂㗎，喂咁成本好低㗎嘛，咁你所以咪令到香港人好撚唔鋸囉，你譬如話你水貨客又係咁樣樣係咪，搞咗咁耐搞嚟搞去到最後你根本係冇成效搞到嘅，今個禮拜嗱有單新聞就見到啦。即係 水貨客，嗱、 啊、 再講一講啦，揸住香港身份證嘅水貨客，我理得你係本土香港出身嘅香港居民，定係一話你係往後申請可以申請到7年嗰只都好啦。 你入境處有 record 㗎嘛、啊、你每個禮拜有 record 按出境入境㗎嘛、 嗯、 你逢 check 到嗰啲每個禮拜出境入境 係啊 一個禮拜十次我 above 嗰啲 唔係啊你 十四次 講唔係啊講佢有佢又話佢有做㗎 係啊你嗰啲 check 到㗎嘛 係啊唔係講佢有做㗎今日你見到嗰、那個有一個 入境處有、啊、彈散我唔記得咩名啦佢話如果佢明顯 check 到、嗯即係如果明顯知道邊啲人呢每日都係多次往返嘅呢佢就會佢係會阻截嘅。 你個 喂你講嘅但係你冇做啊。 你個電腦識 set 定案。 你而家見到嘅。 達標就登登登登 登登。你講冇撚用嘅喂大家見到嘅景象唔係你形容嗰隻啦。譬如你喺上水你仍然係見到啲藥房喂懟晒啲牌出懟晒啲牌出嚟招搖過市嘅。吓、 嗯、 咩、啊、喂咩兩罐奶粉四兜、 嗯、 金沙四兜日本清酒七兜喂咩意思啊呢啲。啊嗰兩罐奶粉賣40蚊啦梗係唔係啦係你幫手帶兩罐就可以有40蚊收㗎嘛仲有寫明邊度交收喂嗱第一你嗰啲嗱差佬又唔去做嘢喎嗰啲唔做喎、嗯、日日有差佬行必㗎係咪先咁你又唔見你有做嘢 然之後食環處永遠喺上水。 噴胡椒噴霧你係咁撚快 係啦然之後食環處永遠執嘅呢就係執嘅咩呢咁煙頭嘅啫。 咁又公安局又話喂我哋同廣東省啊啲公安啊好撚熟㗎晚晚都唱歌啊屌你老尾飲酒啊溝女啊。喂咁你又唔見廣東省嗰啲做嘢啊所有對口單位啊珠海啊深圳啊廣州啊嗰啲咁嗰啲又冇人阻止你去到羅湖你一炸行出去九十幾檔喂擺晒喺度 黐撚線 嘅。咁你喂咁你話俾我聽你有做嘢咁你而家問題就係、是有冇人信服你先？嗱，我哋嗱唔系话屈你、哦。今个礼拜嗱，你见到嘅嗱、哦，我真系好想赞下呢位法官，叫做吴慧芳法官喺、嗯、粉岭裁判法院2月6号，佢、嗯、一夜审咗23宗违反限奶令嘅案件啊。咁佢嗱，大家都好清楚佢噶啦。咁好多人净系嗱留意佢嗰日讲过嗰句嘢啦，叫做自己国家出产嘅奶粉，自己国民都唔敢食。是一種國恥之外仲係一種好悲哀嘅事啦咁好多人 call 佢呢句三弊啦但係我覺得嗱佢你睇下嗰段新聞啊我根據蘋果去報導嗰段新聞呢成件新聞呢嗰、那個過程簡直係可歌可泣嘅即係我覺得。嗱、嗯、首先吳慧芳法官啊呢位吳慧芳法官呢香港法官啦嗱咁呢就喺喂佢係英國 Southampton,大學法律學士資格畢業嘅，咁、嗯、啊，隨後咧又喺英國啊、新加坡喺香港嚇、啊、獲得大律師資格。1983年咧就喺香港私人執業嘅，咁、嗯、2000年咧就加入香港嘅司法機構，咁啊一直咧就做呢個法官，做咗14年。啊、做咗15年，咁、嗯、啊，唔知佢喺粉岭裁判处做咗几耐啦。 系啦， 嗱、啊，咁但系咧，我好想同大家分享下佢呢个吴慧芳啊，喺、 嗯、 一整日翻工去做嗰啲乜嘢，好唔好？嗱、啊，咁我由朝头早开始，2月6号啦，翻到工，咁啊，开工咯， 开工， 哇，23个 case 摆晒喺度，咁全部咧都系呢个咧。 限奶 同酒水货有关嘅咁有啲呢就係、是、违例就带咗即係过量嘅奶粉啦、嗯、有啲呢就係、是、违例带咗过量嘅米嘅 ,ok, 嗱咁我哋睇下喽喎咁呢23个 case 入面呢就分别年龄呢就介乎喺22岁到74岁啊 ,74 岁 ,ok,最老嘅咁啊，然之後咧就有，譬如話舉例，有個被告咧就譬如帶奶粉嚴重到咩程度咧？就本身嗱，我哋而家限住咧就帶好似1公斤左右嘅應該。 兩罐咯。 嚇、啊？ 兩罐咯。 兩罐啦。 所以咪收兩罐咯。 唔、啊、知啦。 900kg。 咁佢呢度講咧就係話佢就譬如話最嚴重嗰啲帶咗20.8公斤 ，OK。咁就超標咗19公斤嘅奶粉，即係40磅嘅奶粉啦。 咪先？ 但係40零磅到啦，你20公斤 kilo 啊嘛。 係啊係啊。 都好撚勁㗎啦，40個 kilo 到啦。 係 你。咪40磅到啦。OK。 我知你繼續啊。 嗱咁啊，總共咧，嗱佢全日咧埋單咧就啊呢23人咧就有一個唔認罪，咁其餘22個咧就有3個人咧就俾阿吳慧芳法官咧就判咗咧就係、是。判監2个礼拜， 咁就有六个人呢，有三个要判监两个礼拜，有六个呢就判咗缓刑嘅。咁余下剩返嗰啲呢就大约都系判罚款呢，就3100蚊至9000蚊到。嗱咁呢佢。 集住你 先。OK。 你头先讲话20kg 啦。 係。 一罐奶粉900g 啊嘛， 系 1000，我知，1000g 就等于1kg 啊嘛， 1kg 咯。 嗰条友带21罐奶粉，我哋大家都知道嗰罐有几大罐嘅， 廿几罐咯。 点带？ 带到，喂嗱，一阵讲米你仲恐怖啊？可以话俾你听， 摆明系攞条命去搏噶。 嗱，一阵讲米仲恐怖，但系嗱，我哋想讲下每一日啊吴慧芳法官翻工个流程先。首先就系咧，嗱，佢对住呢23人啊，呢堆人入边咧，喂，唔系想象中咁简单噶。嗱，以前咧，我唔知你有冇上过法庭先啦。 冇。 啊，你冇上过法庭咁啊？我以前都譬如话啲啲违例告票啊，俾人抄牛肉干嗰啲咧，唔记得后生嘅时候咧，即系成日唔记得交告票咧，咁啊搞到要上庭咧。咁你上庭以前咧，即系回归前嗰啲年代咧，上庭咧。咁即係呢啲咁輕型嘅案件，通常就聚埋一個，即係譬如話大家都係10点上庭嘅，咁一大堆人噶嘛，一大堆人入面有我呢啲過期未交牛肉乾啦、小販啦、小販通常就係、即係走鬼嗰隻啦，或者仲有啲食肆啦，將啲即係將啲台凳、將啲台凳擺曬出街啦咁樣啦。好啦，好簡單嘅，全部可以攏埋一，咁啊，大約一個朝頭早咧，咁大家就搞掂噶啦。咁即係就算嗰啲上庭嗰啲，其實唔係即係被告嗰啲好有經驗嘅，因為你通常你聽到個官咧，個官其實都係你無敵 係 第五次犯啦喎。对 唔住， 对唔住，咁啊嗱，第五次啊，上次又罚你750，今次咧就罚你1500咁样， 好， 啊认唔认罪？ 认罪， 认罪，咁啊出去交市，好捻快有一个，大约几分钟有一个，但系而家今时今日嗱，你睇到吴慧芳法官咧，即系苹果个报道全神嘅，佢咁讲，佢话嗱，首先呢23人咧，佢哋系操不同语言噶嘛，系咪先？嗱，当中冇英文噶。咁但係吳慧芳法官呢就係呢個南開普頓大學畢業啦，咁我相信佢啲普通話又唔係好掂啦，咁呢佢就話呢嗱入面又有操廣東話啦，有操廣東話啦，客家話啦， 台山 潮州話啦， 乜嘢都 有，潮州話啦，咩都有嘅， 我係有閃西文。 咁呢吳慧芳法官呢就即係佢都做咗好多年㗎喎，咪粉嶺都，咁佢呢就通常呢就會點呢，佢朝頭早呢就將嗰啲廣東話同普通話就堆埋一堆先，嗱咁佢嗱咁佢咁咯喎，佢咧就係嗱咁佢咧就喺朝頭早咧，佢嗰、那個喺庭上咧，阿吳慧芳就講咗，吳慧芳法官就講好多嘢嘅，譬如話佢係咩咧？嗱，佢先用廣東話講一次先嘅，佢就話咧走私奶粉咧十分猖獗同埋盛行，佢話即使咧我喺去年六月啊已經咧加高同埋加大咗個刑罰，但係根本係冇。无法收效嘅 ，OK， 咁呢个我呢个其实可以理解啊，因为大佬啊，你得走得水货胆正命平，你嗰啲咪你嗰条刑法系咪先？即系其实系判得几多啫，唔会话判到死刑啊，根本佢哋唔会，即系唔会有阻吓作用嘅。咁然之后跟住吴慧芳法官咧就话啦，佢就经粉岭裁判法院处理，嗱呢度听嗱啲数据咧几吓人嘅。佢话经粉岭裁判法院处理嘅违反限奶令案咧，喺2013年咧大约就2700几宗，咁去到旧年2014年咧已经暴增，即系一年啊暴增咗一倍，去到已经5000宗啦。嗱，其實如果佢淨係講2013同埋2014兩年嗰個數據啫喎，其實如果你睇翻前月，當然我哋冇啲數據喺度，但可以想象嘅就係，如果你攞翻2010年啦，或者2011年啦，嗰啲數其實係一路都係以幾何級數升啊！我好相信係咁啊，因為你要明白就係、是、第一。如果你講緊10年8年前，應該未係嗱，2008年出現三聚氰胺噶嘛、，OK， 咁喺2008年之前，喂，唔多人帶奶粉㗎，我諗。 唔係，我補充你少少先，冇個數據，某程度淨係講奶粉個數據原因係因為應該如無意外係2012年尾到2013年頭開始先 set 嗰、那個。限制 系啦，冇错啦。阿的讲呢个系其中，系另外一个原因啦。咁即系之前其实就系话，即系好少差人系会 去檢控一啲酒奶粉噶嘛， 因為冇 係啊，酒奶粉就會啫，係咪先？即係大約我諗都係由2012年開始先有，所以嗰其實如果你即係我哋查我哋補充少少啫，即係如果你話再睇翻前幾年，基本上咧嗰個數據係好低嘅， 係啦。 咁但係如果你淨係講2013年2000多宗，2700多宗。咁然之後咧，到而家到14已經係去到5000多宗，咁咪暴升咗 1倍。 咁阿吳慧芳法官就話情況非常得人驚，啊呢個就係吳慧芳法官嘅形容啦。好啦，咁跟住繼續講內路喎，佢話走私奶粉人數眾多，明白呢一個係社會問題。咁佢就話啦，喺自己國家製造嘅奶粉，自己都唔敢食，係咪可悲呢？極之可悲啊！知道自己唔能夠杜絕呢一個。即係佢話佢知道自己唔能夠杜絕呢一類咁嘅罪案，但係咧有責任壓止呢個數字嘅上升，咁所以咧佢就從嗰、那個佢就覺得即係佢要解釋俾大家聽，佢就會從個執法去開去做嘢啦、嗯。即係譬如話佢會再判嚴啲啦。佢話除咁然之後咧，好啦，咁佢講完呢一堆之後咧，就解決咗班廣東話嗰班啦。咁、 嗯、 然之後咧就逐個就係你認唔認罪啊乜咁，然之後咧就判監、罰錢、緩刑等等，咁就做啦，做完到啦，做完咧，咁啊朝頭早佢仲要做埋呢個普通話嗰堆噶嘛，佢又要重新咧用普通話咧又講個頭先嗰段説話啦。咁、嗯、咧可能即係佢嘅普通話又唔係咁好啦，係咪先？咁佢就。嗯咁佢就話啦，自己國家製造嘅奶粉，自己都唔敢食，係咪好可悲呢咁樣？咁佢話咧，我認為呢啲係國恥啊！佢用普通話咧就加咗一句，我認為係國恥，就係用普通話講嘅。喺廣東話嘅版本咧，佢就係冇講嘅。咁、 嗯、 然之後咧，咁佢就。佢亦其實咧，佢就亦都佢嗱，佢有亦都有繼續啊，仲有啲咩佢講過啦？嗱，我可以數埋，就係話佢話咧，吳慧芳法官就話啦，佢有關走私奶粉嘅案件咧，大多都係判罰款嘅啫、嗯，但係令到但係嗱，你嘅講出另外一種慘況啦，呢種慘況叫咩？叫走數啊的，係啦，咁佢就話啦，我哋以往都係淨係判罰款嘅啫，但係咧，粉嶺裁判法院嘅壞帳。是史无前例咁样飙升，佢系法庭啊，起初愿意让有经济困难嘅人咧可以迟交呢个罚款，但系有啲人冇口齿，逃之夭夭，都唔知去边度揾佢哋，坏账就系咁样产生啦。佢话眼见走数呢个问题严重，所以咧我会咧系由而家开始，即时啊要啲捻样。交钱嗱，捻样我讲嘅，唔系方法，佢系冇讲捻样嘅。咁所以咧，你见到个法庭啊，你所以见到一件事情，你睇完之后咧，你有咩感觉咧？你觉得咧就系咧，啲香港嘅法庭都开始嗱，由呢个新界北开始一路蔓延嘅，其实系开始大陆化啦，系啦。你见到呢啲嘢咧，喂，我哋喺广东省啊、东莞啲法庭啊，见到你唔俾钱。你想走喂跟嗱，我话俾你听，喺广东省嗰啲法院啊，根本冇呢件冇呢个问题发生嘅，完全冇，因为佢拉咗你，佢、 嗯、 首先就即刻去冻结晒你啲资产，无论你系喂你试下一直可能系去到好细微走水货、 嗯， 喂你喺广东省同样嘅一件案件，如果喺广东省嘅处理就系、是、佢一定冻结晒你嗰啲资产、 嗯， 或者然之后因为成本低啊，仲、 嗯、 有佢一定会派一两条实招，喂3000蚊一个啫嘛一个月，佢、 嗯、 就会派佢去你间屋企嗰度坐喺度啊。 嗯 屌你老味，电一部烂鬼电视都唔会俾你搬走，所以咧你冇可能走数，直到法官判你几多钱，针掂好晒数，你交好晒份款，咁咧、 啊、 然之后成件事先解封噶。喂，嗱、這個、呢个咧你第 内地处理方法， 但系我先讲定啊，而今日嘅系叫做内地处理方法， 嗯、 但系好快咧可能就会变成香港嘅处理方法，因为啲人走数严重啊嘛。 嗱，我补充少少先， 嗱系你 讲，我补充少少，你觉得判呢啲人系咪全部都系揸住香？香港身份证 唔系 嘛， 唔系， 咁得啦， 唔系啦， 咁得啦，好简单嘛。 系， 如果唔系揸住香港身份证嗰啲，又未交罚款嘅，咪唔俾佢入境咯。 哦， 你嗱，好肯定 而家你冇执行啊嘛。 我知啊，咁你咪个法官要嘈、啊， 因为咧， 领处去交代咯。 我揣摩啦，阿吴慧夫方法官嚟讲，佢话有啲人冇口齿啊嘛。 系啦，有边 有关系？有边啲人冇口齿啊？系咪先？嗱，佢根本系佢积怨咗好多怨气嘅。吓，我读。 埋落去，你就知道佢嗰種怨氣啦。佢違反限奶令，嗱咁佢又講翻啲香港人啦。佢違反限奶令裏邊咧，有啲被告咧，啊有五個人咧，今日啊二四十三人裏邊有五個人咧係年過六十嘅。咁佢吳慧芳法官就話啦，佢話咧面對長者。面對長者嘅被告咧，佢都唔會再心軟手軟噶啦，以往佢會嘅，今日我唔會啦，因為我諗通咗個道理啦。咁佢咁講嘅，否則咧呢個法庭咧將會坐滿老人家，犯罪集團咧更加會肆無忌憚咁揾啲老人家嚟犯案，所以咧佢決定咧唔會再即係姑息啲老人家。佢甚至咁講，佢話如果老人家甘於被利用，甘於受騙。咁即係話你係甘於坐監啦，咁所以呢我就你又唔好成日去到我度將個波交返俾我，要我去法外開恩啊，或者去從輕發落啦 ,ok? 因為事情已經係去到一個非常嚴重嘅地步，咁好啦，咁就講完一大輪，嘩冇晒氣啦，好似傑斯咁樣，咁要食個 lunch 啦。晏晝返嚟仲未完㗎嘛，因為朝頭早即係審咗啲廣東話同埋嗰啲普通話啫嘛，晏晝先係戲肉啦， 方言 係啦，仲要審啲地方方言啦 ，OK？ 咁咧晏晝又有一大堆咯，嚇咁咧就包括有啲講客家話啦，有啲講潮州話啦，咩都有啦。咁跟住咧就嗱咁咧嗱晏晝有邊幾個個案咧嗱可以舉幾個例嘅，即係嚇都嚇死你嘅。咁佢咧嗱，譬如話咧吳法官咧就喺呢個下晝咧。其实佢就都要揾，佢直情都要揾翻译员，因为好辛苦嘅，我觉得佢呢份工艺。咁譬如话佢处理咗其中有三个咧，有三个啊，同时系走私奶粉同埋八米嘅男女被告。咁首先咧就话吴法官咧，佢就以广东话咧又讲一次，佢又话自己国家自己出产嘅奶粉，自己国民你都唔敢食，系一种国耻嚟嘅，系一种好悲哀嘅事嚟嘅。佢前后讲三次啊，一日里面 ，OK， 所以抵大家 call 佢呢个做山币，佢已经兴过辣鸡，你明唔明啊 ？OK， 咁然之后咧，好啦，嗱呢三条友咧，讲下究竟犯咗啲咩事咯？啊，等我睇睇先吓、啊，好啦，咁佢话咧，三条友咧就分别带咗走私奶粉同埋白米啦， 系啊， 分别携带咗77至130公斤嘅食米过弯啊，跟住违反咗法例，你唔好笑住，法例设下限咧，唔系设呢个上限咧系15公斤嘅咋，嗱77公斤同埋130公斤，大家要想象一下先啦 ，OK， 77公斤 kilo。阿迪，你究竟你知唔知你自己体重系几多 kilo？ 我差唔多咯。 系啦，冇错啦。你老尾我咧就大约90 kilo 到，我呢个好似都系90 kilo 到啦，90零啊 ，OK。哇，屌你老尾，三条友可以带77至130公斤，130公斤去到几多磅咧？ 咪286磅咯。 286磅，冇错啦，好鬼好熟啊！286磅啊！喂，你怎么想象系点样？喂，你头先嗰个冚家产人民入境事务处嗰个蛋散仲话有做嘢，你可唔可以死咗佢啊？冚家产，如果有条友带280几磅嘅白米，你竟然睇唔到嘅咩？喂，呢、這个系其中一个啫，大佬。 同埋我幻想。 喂，你明唔明啊？你话喂啊，唔系杰斯，你唔系啊，佢咪落咗网咯？喂，但系你要明白一样嘢啊。每一日，我唔相信就系得一条友带130公斤咯，一定系一堆人都系咁样带噶嘛。 50kg 啊，40嗰啲咧。 喂，有啲达85咧。 系咯。 83呢个捉到啫。喂，究竟 83？ 究竟杰力士世界大全嘅纪录最多系带几多公斤咧？我哋唔知道。 唔系阿杰斯，我想就解释一样嘢俾你听。你280几磅嘢，我 系 幻想唔到成个样嘢咩？就话你搵乜嘢推啊？ 系 呢个已经系一个重点嚟啦，因为我哋搬嘢，我哋有阵时搬嘢，我哋都知道，就是、你搵个铁车仔好简单啊，大家都知噶， 系 手拉嗰啲铁车仔，你买300几蚊架噶嗰啲山铁车，你推落去， 嗰架車頂籠食嘅，食一百磅嘢嘅咋。你過百二磅架車係推唔喐嘅。我哋試過以前運輸嘅時候，即係運搬嗰啲書書仔嘅時候，屌你二百八十幾磅，你點嚟一搬、 啊？真係唔知道，就是、完全唔理解嘅。 理解 或者如果有啲住上水嘅聽眾咧嚇， 話俾我聽。 喂，影啲相俾我哋睇。 佢哋係咪有牧羊牛馬 咧？係啊，冇錯，點兩拉嘅咧？究竟嗱咁啊，講埋落去啦。嗱，呢三名被告咧，其實咧有內地人，有香港人嘅嗱，咁咧，咁咧嗱，其中有位內地啊，呢三名被告裏面咧，有位內地人啊，叫做羅兆新嘅，64歲嘅咯。咁佢咧就攜帶佢嘅判罪咧就攜帶90公斤食米翻內地，64歲，喂，有冇搞錯？有冇人話俾我聽？呢條友，喂，我真係好想認識下佢。佢點樣64歲帶180磅嘅米？ 只啊，198磅。 即係一個，即係抬一個傑斯翻大陸啊！喂，下次屌你老母啦，阿羅生，你可唔可以幫幫手抬一抬我翻大陸咧？喂，好撚勁！ 邊條關過你都死啦！老實講。 咁啊，吳慧芳法官咧，唔係就係我哋大反應，吳慧芳法官都好大反應。嗱，咁佢吳慧芳法官就咁講。佢就话你又问呢位罗生啦吓， 罗生 系啦，你做有咩目的带咁多米翻大陆？咁呢个罗生外地口音嘅、地方方言，咁佢就讲梗系自己食啦咁样喎。咁啊唔系方法官就200多磅米，你食到山虫都未食得晒啦。嗱，咁我俾你，如果你系罗老伯，你点样答咧 ？O K 有 佢有驳嘴噶喎。 O K 有19多人咯、 啊。有19多人，佢唔系咁讲嘅，佢就话我买嗰啲系青裸米嚟噶，可嘢嚟噶，食可耐都唔会生虫噶，阿法官咁样喎、啊。啊，呢个系咪咩惊卵食？即系佢话佢买嗰啲系青裸米啊。O K 系啦。啊！佢大陆买就会生虫，千裸米啊，食50年都唔生虫噶，咁样啊，即系大约系咁啦。咁、你系咪俾佢激卵死咧？咁到最后咧，啊唔知点啦，辗转啦，都系判咗缓刑噶、都判咗呢几个人就缓刑啊，即系都判咗佢一个刑期嘅，但系就缓刑啦。咁你话系咪死得啦？对住呢啲人，你系咪要向？吴慧芳法官自敬先， 法官好辛苦。 我一日， 我作为香港人，我真系绝对赞成俾30万一个月你做人工， 冇错， 俾翻冚家， 好过俾翻冚家铲。嗱，所以我哋真系要有赞有弹。我哋都觉得就系话，即系唔好成话嗱。如果譬如话好似翻翻阿的话，喂，我哋有好多其他方法。我哋觉得就系我哋应该有啲正面啲嘅方法，系咪？即系譬如话我哋喂，系咪应该送啲山果去粉岭裁判处？特登寫住係俾吳慧芳法官啊，係咪先？或者係幫粉嶺裁判處法官打氣啊， 寄翻啲慰 係啦，慰 問 卡 啊，啲支持佢哋嘅 嘢。冇錯啦，等於知道人間有 情，香港仲有獅子山精神，係咪先？喂，真係好偉大啊！ 唔係我 呢、這個直情原來法官而家都變成一個厭惡性行業嚟㗎。 即係我要 係咯， 我要同各位講。諗心花塵，雖然阿吳法官喺外國度讀番薯，但係你對住呢班冚家產，老實講，佢唔講一句粗口，我覺得佢真係好撚專業。 係啊，你諗下，佢其實慢慢每一日，佢越嚟越嗰、那個工作壓力越嚟越大噶嘛。嗱，譬如話面對走數嘅問題，喂，一定有壓力㗎，係咪先？老頂可能第日 order 嚟啦，係、嘛？啊，即係話喂，好勁啊！呢度啲 bad debt 啊，咁佢點啊？佢每一日就係、是、喂，佢對住23個人，佢直情係收唔到工㗎。喂，佢要陪住啲友就嗱，你我唔撚理你，你一定要攞錢嚟，你唔交份款我就唔會俾你走啊！喂，佢阿吳法官係一位 lady 嚟㗎，你估係我哋阿刁文牛阿傑斯咪先？如果喂慢慢就應該請我哋做法官，係咪先？屌你老母，你唔俾你想走啊！你老母就喂，你使唔使我拉你老婆做雞啊？咁樣啊，係咪先？以後香港啲法官係咁樣啊！屌你老喂，所以。即係喂，我哋真係要，我哋即係我哋要理解一下吳慧芳法官嗰種慘況咯，好理解啊！即係你睇下，即係我覺得就係話，你喺成個嗱呢、這個今時今日呢、這個咁嘅 走水貨或者自由行掃貨呢個景象裏面、你發覺其實唔係淨，我想講就係唔係淨係當地嗰啲居民受害啊，譬如話你見到法官啦、見到其實各行各業嘅人喺上水喺屯門工作嘅人，其實都有唔同程度嘅傷害㗎。嗱，譬如舉個例啊，你譬如話而家上水站，上水站而家設咗一啲叫咩啊特檢隊啊。啊！你聽清楚喎，唔係特警隊喎。咁你嗰啲特警隊做乜撚嘢啦？佢話嗱，而家咧會喺上水站，如果你去開上水站，你知啊？個上水站多好撚多啲著制服嘅人啦。咁咧就增派咗十個咧，十名嗰啲叫車站助理當值啦，就係啲咁嘅特警隊。咁然之後咧。又加咗多啲圍欄啦，咁以便咧就即係譬如話，喂一咁啊，即係方便佢，譬如話抽啲大嘅行李要過磅啦，啲逐幾撚多啲機，仲複雜過個機場一個咁嘅火車站，咁、然之後咧就仲有咧就講嗰啲就嗰啲特檢隊咧，而家咧就加咗啲咩啊，一個人身上加三個隨身嘅攝影機、攝錄器 ，OK 嚇，咁、然之後咧就點解要咁樣做咧？佢要防止咩？防止就係嗰啲攝錄器就係要嚟方便啲職員嚇，就要嚟全程去錄低嗰啲衝突嘅場面，因為每幾乎已經你明唔明啊？ 嗰啲特警隊係有生命嘅安全。 唔係你明唔明啊？即係以前係唔會做呢樣嘢噶嘛，今時今日做呢樣嘢，咁話俾你聽嘅意思係乜嘢？就係話每一日你喺個上水火車站度係必定有。衝突場面㗎啦，只係個問題大同細嘅啫。以前呢你話喂有冇衝突場面，嗰個分別就係有同冇，而家一定有，只係個分別係大同細嘅啫。所以你要駝住三部係三部攝錄機喎，你老尾咁樣喂係咪先？咁你喂即係嗰個喂嗰、那個哇好撚喂係好撚慘啊！你知唔知先？三部 cam 喎、啊，係多過差佬㗎，隨時差佬可能平日應該係差一部㗎啫，除非有特別事件。佢而家係駝三部啊！咁然之後就搜證啦，要嚟係嘛？即係譬如以防方便佢第日就要嚟舉證啦、喂，你仲有你估咁？但係你駝咗啫，你試想像一下呢份工，你仲嚟？如果有聽緊嘅朋友，你係做緊特檢隊嘅，係喂。我就俾个忠告你，就辞职唔好做啦。你而家唔系做紧特警队啊，你系做紧特检队啊。喂，第一嗱呢份工又系超级厌恶性行业嚟噶。首先你做咩噶？每日你又见到啲人攞住个，譬如见到阿罗老伯攞住200几磅嘅大米，咁你就阿罗老伯卖一卖你啊？乜烂嘢事啊？乜烂嘢啊！啊，对唔住啊，老伯，你嗰度啲嘢，嗰啲行李好大件，我想嚟睇睇，带嚟老母啊！200几磅买有几多啊？我今日带唔够钱咋，我本来买500几磅噶，咁样样啦，系咪先？啊，你老母啊，睇你老母生仔啊，咁样，咁咪又俾人闹啦，系咪咁炒？咁你话喂唔得，但我一定要睇啊！好啦，开始动武啦，系啦，64岁啊，老伯，你本来个屈，佢攞到200几磅米，佢梗系好啦，好抽啦，好啦，又抽啦，抽大轮，好啦，咁你又有过程噶，初期啲嗰啲。啊！內地水貨客，佢唔知道你有攝錄器，咁就打完就算啫。喂，後尾俾你拉得幾次，知道原來你有攝錄器嘅，咁咪點啊？有進化噶嘛？ 蒙面咯 ，evolution 嚟噶嘛？唔係，佢下次就唔係。喂，佢係第一，佢就唔會齋打你噶啦。佢會搶你啲攝錄器啦，咁你又要，咁你又要，個上頭有壓力俾你，你又要保護啲攝錄器，咁個打鬥係咪個程度越嚟越就會開始提升啦 ？OK， 咁你然之後喂，開頭早初期就話大家拳頭交啫。跟住啊出刀仔㗎啦嘛，喂，咁你跟住點搞啊？咁係咪先？咁然之後好啦，做到咁上下，個特檢隊上頭又唔係。喂、知你哋我係體恤員工嘅，俾把槍你啊！哇，你仲撚驚啊？俾把槍你喎、係咪先？啊，你識唔識用？你敢唔敢用？你使咪膽正命平先？係咪先？你陀得槍？阿罗老伯先嚟买米，啊、大家知啊，佢就攞手榴弹噶啦嘛。喂，好卵大镬呢件事，咁你呢啲工人做嚟做乜啫？系咪先？ 我作為乘客啊，我第日我都要諗下點樣可以飛過呢個上水站啊！喂，但係直情係一個高危嘅地方嚟噶嘛， 冇辦法。 唉，真系命都唔长。唉，讲咗咁耐，咁我哋啊唞下唞下唞下先啦。嗱，唞下咧，我哋就翻嚟咧就听，唔系我哋就听下歌啦。咁今日咧都有啲点唱嘅，咁啊听下呢只啊纯音乐嘅歌，我哋咧就然之后跟住咧翻嚟先讲下系边个嘅点唱啊，同埋点解会点呢一只歌嘅。